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那 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M 嗰個咧，贏多攞。係 啊，贏多攞。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 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现在开始， 好，翻翻嚟第三节嘅足球频道啦。 好，翻翻嚟第三节嘅足球频道。 妖音啊！喂，咁啊，讲啲咩好啊？咁啊， 意思喺度咧，可以玩好多嘢嘅。 唔系，其实有得 讲下新闻啦、 啊，有得 news 讲下嘅。先讲单笑话先啦。个笑话嘅就系、是、纽卡素嘅领队啦， 又搞咩啊？ 黑道啦。咁啊，佢系喺中场嘅时候咧，上一场波， 系执波嗰阵， 系啦， 就哦，即系其实就个波踢出界啦。咁、啊，即系有个对方嘅球员就想执个波，咁啊有少少争拗，结果就 head butt 啦吓，呢、這个 呢个 科波桑都有讲噶啦，系啦，佢拱即系顶落嗰个对方球员度啦， 系啦，咁啊俾 纽卡球会。 球會就罰咗錢嘅 ，OK， 咁啊、嗯，但係咧呢樣嘢我記得 Chip 咧早兩三年前講過嘅、嗯，當時紐卡素嘅成績好好啦，簽咗張， 哇幾撚難先揾到機會罰到佢錢啊， 八年嘅長約啦，OK， 咁然之後 Chip 咧嗰陣時已經講話，唉大鑊咯，對波一定馬 球，咁啊佢係攞咗第五個季咧之後就簽個長約嘅，咁啊我唔會怪佢，我怪咗俾個長約嗰個老細嘅，真係唔係好經大腦啦。咁啊！但系过呢件事都，我觉得唔系太大问题嘅，即系其实拍到呢个教练，我本身系几中意嘅。咁啊，有个 personal reason 嘅，就因为咧，佢系几贯彻反慢嘅教练嚟嘅。 O K， 系几敢咧批评费格逊嘅教练，呢、這个真系嘅，呢、這个、嗯、大家可以睇翻啲 track record。佢系因为其实大部分费格逊即系最威风嘅年代，好多人都系敢怒不敢言噶嘛。佢系。幾肯講啲嘢串翻啊，費 Sir， 即係包括講嗰啲啊啲 即係佢長毛 時啊嗰啲嘢咧， 即係佢長毛， 係即係長毛係啦，即係人民英雄嚟嘅。呢方面嚟講，我都幾撐佢嘅。 嗯 ，OK。 咁啊，另外仲有少少一單補充啦，講安利卡啦。咁我上個禮拜嘅都睇過，就係話罰五場。 咁罰五場波咧，咁啊最近咧，最近 罰得少啊， 就出咗個報告，就講佢點解被罰。嗰張報告咧有35頁紙，35頁紙去講佢嗰個手勢點樣可以即係影響到呢、這、一個即係即係即係某啲族群嘅情緒啊等等咁樣。咁我都覺得真係幾誇張嘅，其實即係有少少 莫須有， 莫須有啦。因為而家呢一年，而家呢一年代咧，其實講緊種族呢啲嘢咧，即係包括話反猶太嗰啲咧係。 幾虛偽的， 幾虛偽的，因為有時譬如話你做啲聲啊，做啲手勢啊，你又話暗示就同呢個集中營有關咧，我啊覺得有點 有點勉強， 即係可能我哋喺香港或者我哋中國係唔係覺得 唔係比較輕視呢樣嘢嘅， 有係咪一嚟有啲原因啦，同埋唔係太清楚嗰個歷史，但係覺得當你去到咁樣嘅話，我出咩怪聲唱咩歌我都會得罪你咧，咁係。好难唔俾人哋抽情， 系冇办法，我哋中国净系得两个字眼，佢哋唔中意嘅啫嘛，一系驱王，一系灭王， 咁所以就即系简单啲啦，可能就系咁样。 咁另外一单新闻啦，就系 同我哋香港有关， 系啦，白明浩前白明浩 又扬威海外啦， 本而家死啦，而家系咪去到咩位我都唔知啊， 佢应该仲系 owner 嚟。 唔係啊，即係 I mean 對波啊，對波 而家係英冠打得比較低嘅啦，已經 十七八位咁上下啦， 名次比較低嘅。 係啦，咁啊最後啦就判咗啦，楊家成咁 今日判嘅， 今日判六年啦，係啊，因為就根據翻 罪名係洗錢， 洗錢啦，係啊，咁啊判咗六年啦，對波。光輝過嘅，光輝過就係我冇贏嗰個係足總杯啊，係咪？ 贏過聯賽杯， 聯賽杯就 都曾經企穩。 光你老尾啊！我 你梗係你老尾，咁我又係一個對阿基嚟講好大嘅傷害。 嗰場波真係兩個球員啦，呢、這個科士打同埋麥 麥。哦， 即系两个球员啦，即系白明翰有两个球员，即系唔知点解缩咗咩神经，有啲咁嘅波救咗咁多呢咁嘅波， 系啦，怼冧咗。 咁啊，曾经白明翰早大约七八年之前喺英超都企稳嘅一队， 企稳嘅一队球队嚟。 系啦，咁啊，同嗰阵时就即系你可以话啦，白明翰市有两队球队，好耐冇试过啦，即系维拉同埋白明翰都一齐喺同一个即系 联 赛入边竞逐啦。咁啊，嗰陣其實未買嘅，其實都係比較後期少少買嘅，咁亦都喺香港都做咗好多好大堆頭嘅嘢啦，即係包括可能又請外隊啊，自己又嚟過踢啦咁樣，咁啊做好多宣傳啦等等，咁亦都有啲要員係香港人啦，呢隊即係呢個亦都上市啦，係咯， 馮琦啦， 係啊，啱啱時啊，馮琦啦， 呢個經典啊，呢個真係講講下波，突然間去做 FC 啦，我都幾過癮㗎，你唔好話 過癮。 我真系虽然短暂而灿烂， 呢个真系一刹那嘅光辉啊！ 唔系咁，其实我觉得我系杨家成，我都觉得抵啦，真系抵嘅。有几捻多香港人有机会会做到一队英超波嘅班主，捧捻埋杯吓，经常出入更衣室同啲球星握手，对亲对富啊，球会都有机会打招呼。讲真嗰句真係抵错 喂，其实呢諗深一层呢，你话财经嘅角度嚟讲呢，假如一间旅行社呢买咗对英超球会嘅话呢係有数㗎喎。即係你諗下嗱嗰个。 够唔够 个波 食到个 唔系你如果你唔系佢本身要够大，但你话条数呢諗到个 income streaming 就係呢，你諗下你几多香港人想睇波嘅 ,ok。然之後你基本上你係一定係攬咗38場嘅波， 一般般啦、啊，我又覺得一般啫。 佢嗰條大計其實係咁做嘅，不過始終你白明翰喺英國， 唔係佢，我諗佢 足球始終有 佢立足白明翰原因就因為可能個球會比較細啦，咁啊容易啲買， 本身大啊、 容易啲買啦。咁加上白明翰市咧，其實係幾撚多香港人嘅， 係 幾多中國人喺嗰邊留學啊、居住噶，係好多香港人， 應該多過 Manchester 嘅，我唔知 多 哈薩特 達多噶，白明翰係好多 多中人多啲定係 Manchester 多啲咧？ 白明翰多啲， 白明翰多啲， 白明翰多啲嘅，係啊，咁啊揀咗呢隊波都正確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呢啲嚇， 冤枉嚟嚇， 冤枉嚟揾亦去。 而家就唔知點收科啦，因為就以往早一兩個禮拜都講過，有啲球迷就即 係對， 係啦，即係好不滿啦，不滿咗好多年㗎啦。咁而家究竟佢個點樣處置呢隊波咧？咁似乎都好有可能個財政唔可以再 support 得到個英冠踢落去，亦都咁啊講起呢樣嘢，再講多啲英冠另一隊波 QPR。QPR 咧最近個新聞出嚟就係話，原來嗰個負債啊～ 係好似成六億，我唔好記得個數字係幾多。 哎呀，有關人撚事啦。 問題我諗個原因就係、是、話，好似話係上年其實大家知道佢仲喺英超好踢啦，但佢俾好高嘅人工俾好多球員。 係啊。 咁呢啲約到而家都仲未斷嘅。其實你而家睇翻 QPR 嘅陣容，好多個咧仲係英超好 regular 啦，但係通常比較老啲嘅球員。咁佢哋仲未。佢就出糧好似都已經出到死咁就係。 其中一個冇記錯就係車仔個保新華應該係。 保新華， 其中一個啦。 係咪班拿約都好似去咗？我冇記得好似班拿約好似都去咗 QPR。 六億磅啊！ 好似係六億啊，係六百萬 M 好似 係。哇！ 非常犀利。 佢嗰排，咦？ 佢而家唔嗱，其實佢都係比較前列嘅，但係唔、似乎唔會係攞到英冠。升班資格嗰幾隊咯， 大鑊。 咁、你諗下，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通常英超球隊落咗英冠咧，就仲可以收多 一年 錢嘅，要一年嘅啫。 一年一年。 但係你今年都上唔到翻去嘅話咧，再加上咁大負債咧，咁啊真係對波都幾有可能會跟隨好多呢啲，譬如温普頓啊、柴爾頓啊嗰啲軌跡就係一路咁樣跌落去。 咦？點解你咁樣講嘅時候，我突然間諗起一個 logo 就係曼聯個 logo 嘅。 哦，咁人哋財雄勢大，咁啊梗係唔同啦。同事噶嘛， 又要買卡奧斯。你要买呢、這个， 你要买嗰、那个，边个 大喇把钱啊！ 嗱，你哋唔好喺度抽水啊！我代表阿健先反面噶。 喂，另外有一单新闻啦、啊，曼城咧就啊，吹嘅啫，我谂到应该我估啊，曼城出两亿欧元、 啊、 就买美斯。 吹嘅啫， 即刻 dead 咗半秒，大家即系呢个 冇嘢讲，搵下嘢讲啦。 唔系，我谂呢、這个呢单新闻，你话系咪坚咧？我就觉得好睇又可以交俾阿師兄啦，即係係咪巴塞嗰個管理層？ 唔係，我覺得兩樣嘢 得咁緊要。 我覺得兩樣，我覺得兩樣嘢。第一係個deal，即係個價係咪有球，係咪真係會出呢、這個？ 我覺得冇球員係值兩億。 係啦，如果出 古往今來 出得呢個價，如果真係講嘅件事係出得兩億嘅，我覺得係真係會賣嘅。 我理解係當年續約，唔知一年定兩年前續約咧，美斯嘅解約金咧係2.5亿嘅。我唔記得已經5000万係歐羅定係磅啦，或者份啦。咁但係你而家出2亿，堅如果真係事後知道係堅嘅話咧，巴塞就大家知，尼馬單嘢就其實真係犯氣， 可能有排罰 嘅。係啊，有排犯嘅呢單嘢。咁到底會唔會因為咁而去 要夠錢咧？ 係啦，要夠錢咧，就大家心思就係其實啱啱離職嗰個巴塞主席咧，其實係算係執靚咗盤數嘅、相對嚟講，咁當然我知阿星都之前黑波桑提過，就對呢個主席麻麻地嘅，即係覺得佢太 business 啦。咁、但係尼馬呢單嘢咧，其實我諗大家真係可以繼續留意啊！我都相信係未斷尾，未斷尾。 有下 文啦，佢真係唔抵啊！即係 因為其實台面數同埋個台底數咧，即係眾說紛紜啦、咁樣入去老豆咧，繼續係即係尼馬個老豆繼續係咁講，這個、呢個咧就喺度話唔係咁樣，係咪先？大佬即係一個打一個又話唔係打咁樣，咁係咪死？ 係抽一抽你嗰隊波水，冇辦法啦！巴塞又唔係皇馬，有市政府撐係爭好遠。 但我覺得誒呢、這個世界上冇乜嘅球員係唔可以賣嘅，講真嗰句，兩億買得過。 但去到呢一個年歲嘅美斯，我又再加上近年傷患都叫比較多啦，我就唔覺得佢個價仲可以漲。 即 係唔係你唔使你唔使理佢嗰個球員係咪真係嗰個能力或者個成長值係真係買即係嗰個價錢，你係唔使理，因為出價嗰個係咩財團，大家心知肚明。 我就想知道係即係我都話翻係。究竟個價係咪真嘅啫？同埋係咪真係個？ 我覺得就算係佢真係做得出，亦都唔出奇啊！ 如果做得出就會 因為因為但如果咁樣樣咧，我覺得其實我又唔敢話佢傻，因為你知道阿拉伯油王嘅處事方式不嬲都係咁噶啦。但係你話以前已經有個教訓啦，好彩叫1亿買唔到個卡卡，結果卡卡去到咩下場，大家已經可有眼見嘅啦。呢1亿執翻嚟嘅，但我又唔覺得佢當呢1亿會係錢咯， 係 咪先？佢好冇所謂嘅， 大佬黐線嘅， 即係我講過油王，即係嗰度中東啲油王搞嘢，其實即係好多好多好多之前嘅例子，譬如賽馬已經知道㗎喇。不過問題足球同賽馬有分別，我買周日寧靜可以返去配種，但我買美斯係唔可以配種㗎啫，係咪先？ 即係配種。 如果可以配种，可能美斯都攞去配种，系咪先？ 要配埋种要宇宙级球员先得噶啦，大佬。 系啊， 即系将男子组同女子组要拣一个最顶尖嘅出嚟打咗。 不过你咪话，其实而家呢样嘢实行紧噶。你睇皇马咧，因为皇马我记据称斯丹个仔又踢得起啦。另外 AC 馬甸尼個仔又踢得起啊， 係 都係有少少係想係咁樣。 唔係咁，但係你失敗例子多過多過， 唔係但馬甸尼有數得計嘛，佢老豆得，所以佢都得啊嘛。 我唔係啦，而家我諗咧，而家呢個足球趨勢咧，肯定會咧開始向下潛噶啦，即係好多人都爭住做雲家二世啊、三世啊咁樣啊，即係全部都係收翻啲僆仔開始，而家絕對係啊，尤其是而家呢啲富豪後代咧。肯定好多人抢啊！ 你睇下你个 lover 嗰几个仔，周围抢啦，大家都，所以其实真系噶，个个呢啲 而家十三岁嗰啲好抢手噶。 老实讲，要抢唔够车仔，车仔今届抢到几多年轻球员？十四五六岁抢到七彩啊！ 佢入你一嘢， 成样咁样，唔系仲有啲咩讲啊？咪叫你哋宇宙级球队。系咪先？净系买费南尼咁样， 马达 唔系咯，马达咁冇计噶。 唔系车路士开武馆嘅，唔系中。佢买呢份翻嚟操拳 嘅。车仔系玩几个联赛嘅，即系佢玩呢个 FM 系玩几个联赛。 啊，好啦， 冇所谓嘅。 好啦，讲翻今日啦。 玩系一屌你。 讲翻今日礼拜啲波啦，其实咁啊，今个礼拜都系嗰句啦，讲大波咧，其实就即系几个联赛咧，有人讲啦，咁你话数到今个礼拜最大咧，都要翻翻英超噶啦 ，OK？ 车仔最大嗰场，车仔主场对热刺 ，OK？ 冇得输啊，赢紧啊， 点睇啊，阿爷？ 啊， 阿爷， 车仔对热刺，梗系车仔赢啦，唔通我买对家咩？啱啱先咩傻啊？就系咁 简单。咁啊，睇下个。近况啦， 熱刺我近期啲波冇乜 啦。其實熱刺如果你睇翻個分數咧，都有少少似利物浦嘅。你就係講聯賽上得分咧，佢係攞好多嘅。 嗱， 佢輸嘅波唔多嘅。 嗱，係啊，嗱咁樣講翻咧，嗱，如果咧你話要頭先學翻頭先所講咧，你話要和呢個車仔咧係比較易嘅，你話要贏車仔咧就比較難嘅。咁呢一場咧，我覺得咧熱刺係會博和咯。 但我咁樣睇啦，因為熱刺就唔打球和喎，你都知道嗱，好多球隊對住作客對住車仔咧係會守嘅，但熱刺嘅風格咧，即使佢換咗領隊都好啦，佢係唔同你守， 唔識守啊， 係咯， 即係兩睇咯，我就會覺得 列納時期除外啊， 你唔守嘅話，蝕底嗰個應該係會係你咯， 嚇， 係啦， 唔係我估計個戰情啦，大家可以都發表下，我估計會係。熱刺想打多啲主動嘅，其實，因為始終 喂，而家摩連奴呢家波咧，唔使一定係要佢哋好波嘅喎， 我明，所以咪有可能係正中下懷咯，就摩佬讓個角控球俾你去攻咯，咁都係攻你腳軟嗰陣，咪放只快馬落去，即係下半場入你咁樣咯。 咪正常，我因為其實大家即係。大家呢兩年講熱刺嘅時候都講，成日都強調一個問題就係佢捱唔到尾嘛， 捱唔到尾嘛， 佢永遠都捱唔到尾。 廿分鐘大鑊。 同埋第一循環，大家睇到，即係第一循環，大家如果好似大家一齊睇嗰場波，艾克臣係好 sharp 嘅嗰場，入嗰個波都係即係艾克臣一個搞掂佢兩件，跟住負翻個波出嚟。 哇！你講開係喎，嗰 次係咁贏嘅熱刺， 1-1，即係下半場係靠個死球車仔先追，但係嗰場波熱刺係個勢好好多嘅。 O 當其時，咁但 係仲係未炒領隊 嘅。未啊！ 我咩事咧？嗰次我記得嘅 ，Kenny 又喺度，大家喺度，最後去旺角睇嘅，揾巴睇嘅嗰次係睇二次第一場嘛，係咪啊？係我記得嗰場波啊，得時醒唔起點？ 同 Kenny 一齊咩？ 係啊 ，Kenny 喺度㗎，你又喺度，傑斯又喺度， 我唔喺度啦， 京一喺度，我記得係， 我記得好似冇 去咗， 好似係 去咗旺角 KK 巴睇嗰次 啊，我記得踢完利物浦嗰場， 肯定唔係啊！你記錯， 踢完利物浦之後嗰場， 嗰場係阿仙奴 嚟嘅。 另外一場係應該係嗰次我哋喺灣仔食飯。 哦 ，KK 巴執咗九年嘅咯，已經。 O K， 哦， 咁啊，點睇咧？呢場波我自己就覺得唔係食硬，但係最終都會係車仔贏咯。 我就我反而咁樣講嘅。博就博進㗎啦！呢場波第一樣嘢， 成日都咁講，又 唔 係邊個 車仔會博進啊？ 你就講博進點跟你買啊？頂你 車仔會博進啊！第一樣嘢，今個禮拜 歐聯冇啦， 應該未咁快， 未有咁快啦，因為佢都係同曼聯嗰條線㗎嘛，因為嚟緊呢個禮拜其實最主要係阿基同埋曼城嘅會，即係禮拜週中會有賽事啦，歐聯嗰條線啦，咁變相地呢場大波以摩尼奴計嘅話，呢場反而就要搶分啦 ，OK， 咁會搶得幾緊要下嘅，即係我覺得，咁第二樣嘢就係、是、見到即係我咁樣講，即係上嗰一場你見到阿舒爾學嚟出唔係 安祖斯賽嚟咯， 安祖斯賽嚟出得翻嚟嗰個情嗰、那個狀態同埋情況，我覺得有少少 prepare on 呢一場波。 我覺得係會唔出嘅、哦。 你又覺得唔出？ 我啦，嗰18人都冇份嘅。 係啊， 喂，即係喂阿摩魯揀人真係好 random 嘅、哦，同埋我又唔係太覺得。佢會 reward 一啲有表現嘅球員下場俾佢正選嘅，因為其實都係因應個對手嚟去踢嘅，我有少覺得，因為富咸嘅你真係可以踢揾邊個踢，可能都有機會會搞得掂。 兩邊快啦，熱刺從來都係啦，咁今場亦都係啦，咁但係我相信嘅係打翻慢個 pacing 去打啦。 相信都係會打得都係保守啲，佢可能要出翻馬迪啊嗰啲去執中場。 我係幾擔心車仔個後防嘅，即係如果你都頭先都講過啦，凡親一反擊即係一快嘅時候咧，咁就出事啦。因為始終今年嘅今年同埋上一年嘅後車仔嘅後防都係一個通，攞唔到一塊波咧就賴嘢噶啦，咁即係呢一樣嘢反而係最大嘅問題啫。 熱刺嗰邊就呢幾場就維頓漢出翻啦。阿 Steven 咪想講維頓漢有咩故仔分享？ 我買佢咧就提出，如果今屆咧熱刺咧攞唔到歐聯職位咧，佢就想走啦。即係有啲新聞話佢想走。咁我就純粹講當初佢咧其實阿仙奴 今次某個人嘅， 唔係其實當初佢有阿仙奴熱刺揀佢，佢覺得熱刺有前途啲嘅。咁啊，結果去咗熱刺，咁去咗熱刺咁耐咧，其實佢好似踢過，好似有冇踢過歐聯咧？ 熱刺冇， 好似 上季冇啊嘛，上季先嚟啫嘛。 係咯，咁即係冇機會踢咯。 咁我就覺得維頓康其實上季係最佳十一人嚟嘅全隊，即係講英超啊，表現係非常之好啊，即係係幾耳目一新。但係今年就有少少啦，我覺得啦，香港累咗佢嘅。因為香港嗰場咧大球場嗰場泥地賽咧，就令到呢個維頓漢傷咗，結果上半季好多場波都冇踢，咁啊幾影響到佢喺熱刺嘅表現同埋嚟緊比利時嘅表現咯。 我呢場波咁樣講啦，我睇好車仔。 你睇好車仔？ 我睇好車仔。係啊，點解咧？ 冇得打啦，車仔贏緊。 係 。因為熱刺咧最大問題咧就係艾力神。 系， 佢系有少少伤嘅，咁就要有个 fit test 嘅。我觉得如果冇艾神咧，热刺连一分嘅机会都冇。 招眼 啦，系啦，我觉得如果即系唔系想将所有嘢摆晒落个球员身上，但系你睇到有艾神嘅热刺同冇艾神嘅热刺咧，个form尤其是进攻嗰方面咧，系争得远。 我谂而家踢两个啦，艾神同埋艾迪巴约啦。 系啊， 其实冇艾迪巴约我都谂唔到点样可以赢波。即係因為其實佢真係前鋒嘅把握力，你真係唔可以靠蘇格蘭度太多 咯。英超啦，咁啊呢一場係咁多啦。咁啊其實咧， 呢場係星期六嘅波嚟㗎，即係12:30嘅波嚟。 其實仲有一場大波嘅 ，OK。咁啊場大波係咩咧？就榜尾嘅大戰嘅卡迪夫主場就對富咸，呢個提一提啦 ，OK。 啊， 係啊，仲有一場，仲有一場榜尾大戰嘅。反而我如果我有時間，我抽到時間，我反而想睇呢一場。 大家支持呢個卡迪夫城啦。 係啦，咁啊除咗即點解咧？今個禮拜咧有少奇奇怪怪咧，得幾場英超嘅原因咧，係因為幾隊嘅英超波都要去打 足總杯嘅 FA 級啦，係啦。咁啊，其中一隊 Stephen 嗰隊啦，阿基對愛華頓啦，係矮啊，唔係話矮嘅，即係有少風險咯。 阿基對愛華頓係 咩風險啊？風險極咪最多咪出嗰屌？ 唔係啊，星期六啊，星期六啊，星期六8:09踢啊，係啊。 阿 Stephen 話呢啲波唔怕輸啊， 唔係㗎，呢只杯好重要㗎。 唔係咁，其實頭先第二節我講啊，其實我好想即係如果你俾我二揀一，可以二揀一，唔好話三揀啦，二揀一啦，我會揀足總杯嘅。即係相對嚟講，要過嘅場數真係太少，即係少啲啦。過到華頓，其實剩翻嘅叫做最難打就真係翻曼城啊。咁你話 唔係嘅，要冚即係兩個成本嚟計，足總杯大啲，都係要對㗎啦。 係、當然啦，咁但係問題你要話只係冚兩隊啫， 聯賽你競爭對手多啲啊嘛。 其一啦，咁同埋另一樣嘢係即係點講咧？愛華頓近況，你話係咪真係好好咧？我又覺得 一般嘅啫。同埋佢班球員呢去到而家搏到大半季呢，其實佢都有啲回落嘅。即係我睇到就係覺得佢哋班波都有啲回落。 我好想睇一樣嘢啫，即係我好想睇個領隊係咪真係咁堅啫。 邊個啊？ 馬天尼斯嘅個 人。唔係啊，證實咗啦，係好堅啦已經。 唔係啊，過去韋根臨尾十場波爆發上嚟㗎嘛。 哦，咁而家老實講行到呢度你仲想佢點呢？我覺得已經超晒額完成㗎喇。 超額完成。 如果佢而家踢一場就贏一場。是不是无论个结果点都好，他现在有一场踢他就已经赚一场了。 嗯， 是不是冇所谓的。 爱华顿就即是关键啦，卢卡古复出啦。咁其实就呢方面都好帮到好多嘅。因为始终他入球能力呢队波都是。 复出啦，同埋 都是欠缺嘅。 同埋是赢晒口碑咯，因为你实在有个莫耶斯在前嘛。是不是他而事实上他爱华顿真的做到俾你睇，他真的有轮换嘛。而有轮换之后他真的亦都是不差，是踢到俾你睇嘛。他仲有而家他那个巴塞小将他收埋冇出㗎喎。 特鲁菲都最近出返多啲啲。 是啊，出返多啲啲喎。呢个随时可以一个奇兵嚟㗎喎。 因为近期三场啦，老实讲三场都系输晒赛客嘅。赛客输三队，即系。 但系对强队囉。 强队啦，包括车仔啦、利记啦、热刺啦。上场主场赢韦斯咸联赛就小胜1-0啦，卢卡古入波㗎。咁啊，所以就話盧卡古出得返嚟，即係 OK， 因為冇睇上一場，我唔知佢狀態有幾多。如果你話狀態返去七八成嘅話呢，其實我有幾擔心亞記嘅。 或者咁講啦，如果呢場波係作客呢，我會覺得頭先你講嗰個風險可能更高嘅。咁但係唯一幸運地就呢場波係主場。 主場。 即係第一循環睇返嗰場，雖然最後記得1-1啦，咁但係你睇到就係除咗頭又係嗰樣啦，亞記今屆嘅最尤其是去到季中開始最大毛病就係入局遲嘅，頭十五分鐘愛華頓咧係 head lead 住嚟打，但去到十五分鐘之後咧，其實已經係阿斯圖 lead 翻住嗰個成場波嚟踢㗎啦。咁當然臨尾迪奧菲頭先阿經一講嗰個巴塞小將入咗球好靚嘅波啦，咁但係其實除咗個球咧，亞記係機會多過愛華頓，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難打係比較難，即係唔係咁易食。場波 嗱，不過 但係未必真係好似大家咁諗係咁兇險啊！ 不過提一提啊，即係我唔知道馬天尼斯會點樣諗啊，因為點解咧？足總杯另外一條線，但其實無論亞記同埋愛華頓都係一樣嘢噶。第一過關，大家望住大家過關，跟住就過埋對曼城嘅啫，係咁簡單嘅啫。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究竟馬天尼斯是不是想要打下年要打歐洲賽呢？即如果他要打歐洲賽的話呢，這隻總統杯他會超 focus 的，即個歐霸杯的資格，因為現在他排第六啦，咁未暫時未有啦，因為你始終落後 二次，咁我睇下曼追唔追到啦。 咪打佢，梗系想打噶，老实讲。 系啊， 唔系佢可能想唔打。 点会冇可能想打？ 所以就系话， 其实而家佢个部，佢而家可能仲要喺联赛里边嘅部署啊，主要针对足总杯添。如果爱华顿嚟计，系咪先冇所谓噶？ 因为其实有少少打开咗个 gap 噶啦。如果佢联赛嚟紧呢几场都唔可以全取三分咧，基本上真系大六噶咋。 嗯， 睇下曼联追唔追到噶咋。如果唔系佢五六就好玩嘅啦。 放心，追唔到。 同埋而家佢咁样样可以揸住呢个班费，可以揸住呢队人，可以行到呢个时候。喂，老实讲，我点解有钱，我点解唔揾啫？ 爱华顿都其实系打开欧洲，即系起码 欧霸杯 都系多嘅。不过呢一两年， 唔系最紧要个领队自己都想打嘅。讲真嗰句，佢喺英格兰打滚咗咁耐，有队波俾佢带到去欧洲赛，你估 佢 唔想打？ 佢今年唔转会，佢留翻喺韦根。咪而家打歐洲 啊！你頭先提到講一講啦，曼聯啦 ，OK， 曼聯今個禮拜 係曼聯有波打，作 客西布羅，即係可以講一講啊，係今場波超又係即係其實雖然個禮拜都咁講，場場波都超難打，第一樣嘢作客啦，第二樣嘢西布羅排第17啊 ，OK， 即係。咁我覺得嚟緊，我有少少同意嘅就係話，即係嚟緊曼聯好似城隍廟咁嘅，下面啲強隊，唔係下面啲即係要去爭住，即係留翻。 依上一場曼聯係贏定輸啊？ 上一場上個禮拜冇錯， 上個禮拜冇錯， 上一場 再上一場就係應該係贏 嘅。 誒， 即係如果唔嘅歐洲。 睇緊，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贏二比零贏水晶。 你因為睇下係咪百家樂攬啊嘛，因為 哦一即係一場開大一場開細、 啊，或者啊已經兩場贏咗，應該係場係時候今場輸下。 上場係贏水晶宮嘅， 啊水晶宮水晶宮。 所以我話俾你聽，嗱再數聯賽就係先和富咸，再和阿仙奴，跟住贏水晶宮，歐聯就輸俾奧林比亞高斯， 係 啦。如果你話純計英超計話呢場波咧，百家樂攬輸幾回七成嘅大佬。 想提下頭先講緊爭標咧，即係頭先頭一兩次都講爭標，有一樣嘢都係要諗一諗嘅就係、是，大嗰幾隊強隊啊，最後嗰幾場對嗰啲對手咧係邊一種嘅對手？譬如有時咧有啲球隊我都好相信咧，打到最後嗰幾彎咧唔係好成互級問題啊，例如水晶宮，我覺得應該係可以。比較預期早， 即係好似陳馬斯所講最弱數咪車路士咯。 係啦，咁所以到時可能咧就放得你，即係放翻俾你都唔奇。 嗯，係。 但係如果你對住有啲咧，我估會攣到最後嗰啲咧，例如我估新特蘭、啲西布朗嗰啲咧，可能就真係會幾攞你命。 其實咧，你睇翻個賽程咧，同埋你睇翻水晶宮佢嘅。即係佢個穩定性咧，係近呢幾場先至好翻啲嘅啫。其實。未過危險時期，未過。 我知道，我知道未過危險時期，但係佢似乎而家個前景係幾美好嘅，我覺得。 嗱，我會咁樣數啦。 其實呢啲先至最危險啊！ 我會咁樣數啦，即係諾域治、水晶宮、西布朗呢三隊啦，連埋嘅就係新特蘭、卡迪同埋富咸啦。今個禮拜就係話點解要留意住富咸同卡迪咧？就係、是、其實試邊一隊波，即係如果你話兩打和嘅就仲另計，但係你話邊一隊波輸咗咧，基本上就差唔多有隊可以。篤定咗先㗎啦，咁所以就會幾影響到呢，即係排17、16、15嗰三隊嘅。而今個禮拜我幾相信嘅係西布朗係贏到曼聯囉。第一，近排西布朗士氣真係 OK， 同埋對波成個 form 上返嚟。第二嘅就係話，即係啲咁硬朗嘅踢法，而家你對住攞住個主場，即係曼聯要去作下去打嘅話，仲要呢個時期。超難打㗎 ,ok, 又冇乜心戀戰㗎喇其實對波都。 其實亦都係呀，即係英超入面兩個被炒最熱門嘅兩個領隊嘅對決啦。 係呀、 啊。你話呢個 Pepe Mel 對住呢個莫耶斯啦。 係啦， 咁係未必一定輸嘅，西布朗今屆係和波王嚟嘅。咁你可以估和波得嘅。 因為佢個功力其實都疲弱嘅。 係呀，咁因為佢係咁多隊英超裏面唯一對和波係雙位數字嘅。 OK， 好咁啊，英超就講住咁多先啦。咁啊，其實今個禮拜講一講德甲啦。德甲方面就和寶主場就會對拜仁嘅。咁啊，另外咧04就會對住可芬咸嘅。OK， 咁啊，另外就睇下先，多蒙特啊，球會對多蒙特我揾緊 啊。多蒙特對。 佛賴堡 係啦， 作客 多蒙特就會作客對佛賴堡嘅 ，OK。咁至於最另外一方面啦，意甲方面啦，意甲就叫做有場大波嘅，就係、是 大波，直頭大波添喎，拿波利對羅馬 ， 拿波利對羅馬。 系啦，咁啊，拿波利嗰边就 系第二名、第三名嘅争夺战啦。你可以话系 边队第二啊？死啦，而家 罗马 仍然都系第二。 罗马仲系第二，其实都我唔好记得而家分嗰只分布系几多，即系可能啲网友睇一睇，但系应该有少少距离嘅。如果拿即系赢翻嘅话，咁就可以再拉翻近咯。如果俾罗马拉开，咁我谂意甲个第一同第二都几肯定会系呢两队。 六分波啊！如果你话拉赛。再拉開 九分 波嘅話就一二 都 定 到一二三都一二都好肯定啦。 係啦，費倫啊，咦睇一睇先，費倫排第45分啊。費倫睇下今個禮拜對邊隊先？ 祖雲達斯啊，費倫隊作客對祖雲達斯。 咁啊，費倫喺我記得如果排咧都係抽到對祖雲達斯嘅喺個晉級入邊，咁唔知道會唔會都收一收啦？ 啊係。係啊係 ，Europa 嗰邊都係抽到早幾嘅，因為好多意大利自相殘殺啦。 係有幾隊西班牙嗰啲好多都抽埋一隊啦。 係啊， 又係抽埋一隊。 變相去到八強嘅時候又拉雲翻啦，即係唔會二世又會壟斷係。係咁啊，大致上今個禮拜啲波啊咁啦，咁啊跳落下一 part OK， 噔噔噔噔，好。咁啊，我讀咗我哋啲主持嗰啲先啦。 好， 師兄，羅馬同埋畢爾巴兩場波，讓球主客和客勝。 係啦，即係 咁多。 不 定點啊？ 羅馬睇先，頭先講咗啦，即係作客就係會對住拿波利啦。啊，不包，等陣 check 翻先。兩隊都係作客嘅，咁啊兩隊作客勝。咁啊，另外仲有 EV 英冠嗰度，米杜士堡對葉少域治就會主勝。英甲方面就仲有賓福特對巴拉福特主勝，華素爾對狼隊客勝。 嗯。咁我幫阿遲啲分讀啦，咁德甲呢，德甲同英超二甲都有，咁德甲佢呢就要呢個小黑零四主勝荷芬咸啦，咁英超嗰邊呢就車路士對熱刺，咁車仔讓球和，讓球和就要讓球追和就要主勝，即係買車路士贏多一粒，係啦，咁第三注就係拿波利對羅馬入球大 2.5 嘅， 嗯， 係啦， 好，咁 有冇啲 黑衫啊？ 我啊，拿波里对呢个罗马，我要罗马啦。跟住就热刺对车仔，买翻热刺啦。唔系，又买翻车仔，错咗添，打乱晒，唔好意思啊，各位车迷。 有啲空调。 长仔， 有啲空 调。 好嘢。 大镬啦！今次真系有啲风险啊，大家买少啲啦。 咁啊，到我俾啦，我其实冇乜点睇嘅，就俾一场啦。咁啊，足总杯曼城又对韦根。我估一定是殺父仇人敢殺的啦，所以就讓球主客和就讓球主客就要即係曼城啦。 嗯、 啊，我相信都會大數的啦。 好， 係 場啦。幫琴妹講埋先。零四 win， 多姆特 win， 漢堡 win。 係。 我自己啊，利物浦啦。 利物浦對邊隊先？ 利物浦對邊隊啊？ 唔知啊， 唔理噶啦，總之利物浦噶啦， 最近順啊， 唔撚理噶啦，屌 有利物浦咩？ 曼聯咁， 好似冇利物浦喎， 呢禮拜好似冇利物浦喎， 係我揾緊就揾唔到， 冇啊，冇利物浦呢禮拜 ，oh shit， 呢個禮拜冇利物浦嘅。 咁啊，車路士對熱刺，哇，呢隊孖寶啊，大啊， 大， 係啊， 即 係 唔似。 捧阿 Steven 啦，阿仙奴贏啦， 阿仙奴贏 兩場算啦， 外記係， 哇。打我十添，打我十添， 手重药惊啊！ 嘅绝对突然间吓我一跳， 突然间醒一醒啊！ 系啊，咁啊，阿迪包尾啦，唉，咁冇咗杰西就你包尾杀啦，系，我就要零四我都系要嘅，零四主胜啦，纽伦堡对云达包伦门我要纽伦堡啦， 系， 咁史特加对布伦世克就我要史特加啦，博呢几队都反底，因为呢几队都系水深火热， 史特加好多 都系水深火热噶啦，咁我觉得希即系我觉得呢场都系六分波嚟嘅，因为其实而家争三分嘅啫，我谂呢场我当博佢反底，好似的哥话斋，纯博佢反底，咁另外咧，车仔对热刺 系。 我都要车仔，仲要侵卡。 哇！死啦！我又要讲错嘢，佢又讲侵卡，大家真系要谂下，究竟买唔买好啊？呢一场啊？ 好，嚟啦， 你点啊？ 西布朗对曼联，西布朗 win， 跟住然， 屌你惨啲啦！ 跟住然之后，其实两队都好难，即系另外一场啦，康诺威对利华古逊啦。两队都输到趴街㗎啦 ,ok, 睇到。我要返主场啦，康诺威赢啦，信康诺威主场啦。咁啊揀多场就卡迪夫对富咸嗰场，我要和波呢场冲卡冲落去卡迪夫嗰场度，呢场和波係啦。咁啊大致上就俾晒啦，俾晒贴士啦。咁啊最后讲多又係关交代返 Reg 啲嘢啦。听日听晚六点钟照旧就系京城茶馆嘅 ，OK， 咁啊杰斯与文就都会喺度，咁啊然之后咧听 嘉宾可以透露啊，会唔会有嘉宾啊？ 听晚好似冇嘉宾 ，OK， 听晚好似冇嘉宾，咁所以听晚就佢哋两个就讲翻佢哋想讲嘅主题啦，系啦，终于可以，咁啊 咩主题？ 唔知啊，我未收到资料其实，咁啊第二样嘢啦，咁就听晚京城茶馆下载嘅时间就将会系十点钟到啦，星期六，咁啊。由听晚开始就会员下载㗎啦，因为上个礼拜特登因为第一集嘅缘故就所以 free 返晒出嚟，咁跟住就会员下载。而不想就会星期日夜晚嘅十点钟度就会做返会员下载嘅，咁就吞迟咗一日嘅，咁所以各位留意住。好，咁啊所有关于欧联嘅嘢又好或者车仔嘅嘢又好，咁啊留待翻礼拜二啦，俾翻师兄啦嘅哭波桑讲啦。咁啊，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